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8节。分外营求，列上施舍。这两句话也是属于不仁恕之物，分是本分之外，也就是说过分的去营求。列上施舍，这个列是说你能力所及，毫无保留啊，所谓是不留余地，这个也是错误啊。换一句话是不知道谦让啊，这是一个总的意思。小注里头说得很好，诸位看看就能明白了。这种心态作为都是折服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觉悟，人在世间时间是很短暂的啊，百年一弹指耳，何必在这个短短时间不饶恕别人，而去造作一些罪业？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愚痴之极，可怜悯者。人人君子，事事忍让啊，事事退后啊，所获的福报无有穷尽啊。凡是不让人，这样的人都是薄福之相啊，这样的人不必去跟他计较。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诸位冷静去观察，你就晓得有极大的危机在埋伏着，而且这个危机我们观察当中不会太久啊，它就会爆发。前几个月我看到洛杉矶木西这个杂志啊，里面有一篇美国青少年犯罪的统计，我看了非常惊讶。这个事情如果不能改善， 美国20年到30年之后就不堪设想。不但美国会毁灭，世界都会毁灭。问题严重到了极处啊。我为这桩事情特地到加州去了一趟。给当地宗教领袖社会领袖举了2次座谈会。在电视台。主要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都非常忧虑，没有法子解决。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教育问题，涵盖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也包括了宗教教育。四方面教育结合要做好，还能挽救，但是这四方面的教育要想结合，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祈求电视台多放一些正面的内容，善导人心，功德无量啊！电视台的董事长、总经理也都非常难得，他们同意我们提供这个奖金的录像带给他。实在讲这种做法也是杯水车薪，只是尽人事而已。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觉悟，都能反省，都能回头，这个世界才有救。上个星期台北三重廖居士到这边来看我，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他给我说，台湾青少年犯罪这种行为跟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父母教导小儿女，父母讲一句，这小孩顶10句。我听到这些说法了，台湾问题严重了，必定有大灾难了。现在人不读书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不是预言，不是迷信啊，古圣先贤让我们观察社会吉凶祸福，从哪里看呢？从人心看。你仔细观察他想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如果三业善，这个社会好啊；如果三业不善，这个社会一定有灾祸降临。这不是迷信，古人所讲的，我们再拿佛的经论来对照一下看，使我们就坚定信心，深信不疑。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生活环境啊。环境随着人心转啊，随着人的念头转啊。啊，心念善，环境是吉，环境是福。心念不善，那是灾，是凶，是祸害。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他们出现在世间做些什么事情，古今中外几乎他们做同一桩事情，教学传道。祸害的根源在哪里？佛法说得清楚，根源在我见。这个名词，真正能体会得到的人不多。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起什么作用呢？自私自利，这个大家好懂。我们今天看看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不自私自利？哪一个不是在拼命的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两句话就从这上说的：分外营求利上设施，不择手段呐，巧取豪夺，争名逐利。昨天晚上北京和云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晚上我们一同在金山阁吃晚饭，金山阁是一个素食餐厅，这里面有很多电视，我看看电视里面有歌女在唱歌，那个歌女我一看呢，那是魔鬼呀，那不是人呐。听说这个歌女在外面唱歌的时候，门票都卖到1000块钱一张，你说这还得了吗？我们这里讲经说法不要钱，人还不进来，那1000块钱一张还拼命往里头钻。我们就想到现在人头脑想什么，不得了啊。群魔乱舞啊。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些是邪思。这些全都是邪思，他们怎么样教导社会，社会如何不乱，灾难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就晓得他从哪里来的。道德仁义礼已经废弃了，灭绝了，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前途在哪里？如果你稍稍明了佛法，善恶道啊，地狱现象啊，地狱众生呢，他这种现象露出来，这就是地狱相啊，地狱相现前了。我们还能不觉悟吗？怎么样救佛法？怎么样救众生？我们实实在在不明白，怎么救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说可怜不可怜？啊，从哪里救起呢？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给我们讲的三条，敬业三福。这个三条的重要性，有几个人知道？佛说的很清楚啊，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你懂吗？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所有一切修行人成佛，都是这个基础。不管你是修哪个法门、哪个宗派，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以这个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就决定不能成就。啊，我们的修行先在这里扎根呢。这个根扎下去之后啊，你才会有成就，你用功才得力。啊，说老实话，你才能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你要是舍放弃这个基础，不管你怎么精进修学，诸佛不会护念你，龙天善神呢也不会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走的是邪道。啊，这是正法的根呢。根之根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是这八个字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法界无量无边众生，叫什么？就叫这八个字。八个字如果我们再把它省略起来，四个字：孝亲尊师。啊，再省略的讲，两个字：孝敬。世出世间的圣贤教化就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做圆满了就成佛了。我们把这两个字丢掉了，我们不孝父母。如果孝父母，你就不敢打妄想，就不敢做错事。为什么呢？做错事打妄想，对不起父母。啊，不能依教奉行，对不起老师。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非常痛心，感慨无穷啊，因为今天孝道、师道都没有了。今天谁听谁，谁也不听谁，都希望别人听听我的。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现在恰恰反过来，是希望众生恒顺我，我不会顺众生，这就是天下大乱了。啊，所有灾难祸害啊都降临了。啊，补救之道，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世间人不孝，我尽孝。啊，我做给大家看。世间人不敬，我修敬，做给大家看。这就是佛菩萨再来啊，现身说法了啊，必得再来人才能做到，不是再来人做不到啊，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也没有这个福德， 这是大智慧大福德啊，他才能做到。众生善缘成熟，才有这些大善之时再来人出现。众生没有福造业，要受难的时候，这些人退隐了，妖魔鬼怪出现了啊！所以大家能够记住《楞严经》上这一句话，说的是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如恒河沙了我们听到这句话要冷静反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妖魔鬼怪，这个重要。如果自己是妖魔鬼怪，赶快回头啊！回头是岸啊！佛与魔一念之差，一念觉悟，魔就成佛了啊！一念迷惑，佛就堕成魔道了。所以宗门大德常说无佛亦无魔，在一念之差。要认真学习。我们为敬宗同学编定的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很要紧啊，那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啊，最低的限度了，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生必定得生净土必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巨浪当中不会被淹没，我们能够保住啊！如果不能够一教奉行啊，必定被时代的浪涛所吞没，你的前途决定是黑暗的啊！我年岁大了，随时可以走啊，我自己知道我到哪里去，我前途一片光明啊！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全心全力的为大家啊，帮助大家了解眼前的事实真相啊，眼前种种啊危难能不能产生效果，是你们同学们有没有啊警觉啊，果然警觉到了，你有福依旧麻木不仁，我对你也尽到责任。 你将来如果堕落在三途，你不能怪我。啊，我早就说过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常讲啊，放弃自己的成见、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思想，都是罪恶。《地藏经》上说的：“言福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想想，没错啊，要舍弃啊，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定要放弃自私自利，放弃名闻利养，放弃贪嗔痴慢，一切为众生，为佛法，啊，决定不为自己。我们这条路啊，走出来了，解脱了。啊，解除我们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脱离自私自利，脱离名闻利养，脱离五欲六尘，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